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节目时间又回来了。今日我们谈一集金融风暴二。 金融风暴一是哪个讲的？ 阿顺哥讲的咯。 他讲什么东西？ 什么讲那些金融风暴，他讲得很什么的，好的 detail 的都，但是很技术性的，就是说现在跳楼，即是未到我们现在这个阶 段。但是顺哥是不是跳楼了？不见了他的。 不是顺哥不是跳楼了，他老细就来跳楼了。 跳楼、okay， 所以他翻工啊，怕被人炒 鱿。好得意啊，牛医生那单是这样的。阿顺哥那单就是他老细就跟他讲，一翻工，我阿妈输捻了好捻多钱啊，我阿妈输捻了好捻多钱啊。 老细咁捻识做戏嘅。 系啊，咁你唔够胆问佢攞钱啦、啊，屌你老味，人工都可能冇捻埋。 似粒实足我老板嘅。 系咩？你老板又 每一嚟到话冇钱啊，又话衰又穷，又话炒你有啊，又话你减你人工啊嗰啲咧。 你牛医生你听我讲啊，我话俾你听。我有个老友咁咧就做呢个银行嘅，咁咧佢系啲投资经即系基金经理嚟嘅，咁啊中学已经识佢噶啦。我话俾你听，不嬲我问咗。 佢有冇卖啲债券俾人啊？ 而家唔使， 唔使卖。 佢炒捻咗有。 哇！呢、這个迷你债券呢单嘢好捻大镬喎、 啊。唔系咯，我话俾你听。 听我讲，今日嗰个银行公布，其实琴日噶啦，公布咧就话咩？全部都拿不到，不是你聽但是政府和銀行都合作去幫市民啊，幫 市民做咩？ 幫市民拿零咯，零回報咯，玩嘢啊根本上。 他冇玩嘢， 佢唔係唔幫你啊。 曾蔭權個柒頭皮在，呢啲係優質嘢攞七成，屌你老咩好老實講啊！ 嗰日你有冇睇呢個鏗槍集啊？攞原來咧呢個雷曼債券嗰啲，即係其中嗰只嘢啦，買債券啦，係要擺五年，個利率得3.4厘啫喎。 唔係，但係佢有冇講句即係好老實講啊？我自己一樣嘢咧，牛山牛頭都未屙。 嗰啲撚樣 貪心 㗎啦，即係其實3.4厘好少㗎咋，我想講3.4厘啫嘛。但係點解想當年我哋會有咁多啲嘢發生呢？就唔知道大家有冇記得，大約一年前到咧，咁咧就開始咧香港嗰個美元同埋港幣咧就弱啲啊，咁啲外幣升，咁其實香港嘅利率咧不嬲咧，即係定期咧講緊都有2-3厘啦，即係3厘幾已經好叻㗎啦。 好似2厘幾 啊。咁後屘咁跌到咧冇喎。咁啲人咧就焗喇住，因為嗱就擺喺度，又好似啲人就永遠係貪心啲噶啦。咁啊，梗係我都係噶啦。咁啊就想揾啲高息口嘅回報，咁咪周圍揾咯。譬如啲債券，咁啲人成日話：喂，買債券梗係抵噶啦，買保險買債券。點撚之又買撚著呢只嘢？唔係點撚樣？仲搞笑就係一年都唔夠，個形勢轉弱，個港幣同埋美金咧就竟然有強勢，突然間升，就突然間有金融風暴啊，似外咁走曬出嚟，咁然之後咧就爆煲喎，咁嗰啲人咪輸撚曬咯，咪真係好撚慘，嗰啲得攞住幾廿萬，真係幾廿萬啲新積蓄冇曬。 唔係我自己睇法啦，牛醫生。嗱、啊，你冇理由 飲下另外冇啲薏米水添，哇撲街你啲 幾得好飲咧，正啦， 你精添啊， 你話精屌你。你听我讲啊，牛医生，你谂下一个人，你储咗几廿万，银行叫你买呢啲，你又买，系贪心啊！佢一定系贪心，冇理由你三厘几你都做啊！嗱，好老实讲，你摆呢啲，你不如屌你老尾唔摆，即系你宁愿 或者 挂外币咯， 或者 好似你咁啊！ 啊，鸠嘅事你咪润鸠我啊！屌你老 味，我唔系润鸠你，我今日咧 摆外币咧就即系等于挂外币，冇乜分别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估唔到个雷曼事件，唔系雷曼事件，即系嗰个金融风暴嗰、那个楼宇钱案嘅问题开始咧。嗰、那個錢走撚曬去避難所咧，就搞到啲外幣俾人呃低曬，咁結果就坐 日元咪升啦！屌你好買唔買買澳元嘅唔升啦！屌你 大哥，即係你買人民幣啊，即係 買人民幣， 擺人民幣同埋擺日幣啊！我成日都話係冇利息噶嘛， 係冇利息噶， 人民幣仲高啲。咁依期係咁啊，不如買金， 咁啊 係，即係買啲金擺屋企，但大家都諗住而家新一代嘅，你會唔會帶錢出街啊？你寧願都係帶八達通出街。 咁啊！ 啲人嘅嗰個態度就係、是，哎，買債券型啲啦。點樣知真係好撚型？ 型得滯啊！ 水撚過當時日本仔買軍計票，軍票。你係咪咁噶？零啊！我都冇咁講，講好似好撚衰咁啊！ 唔係，我覺得個最撚戇鳩就係講真一句，好嘢冇介紹冇好嘢，你又唔見我嗨嘢。 大佬，我話俾你聽，我啲譬如屋企人都話：，啊乜咁撚蠢有啲人就話咁撚蠢啦咩？但係心諗其實佢哋都好撚慘，因為其實即係幾廿萬。 唔係，我覺得 冇曬㗎啦。 投資咧，根本你睇好多經濟學者都係投資要飛單一成。你今日唔知你有冇睇報紙，牛醫生咁咧？蘋果日報大字標題， 所以咪就係話咯，娶老婆同埋屌閪都 非得一成。 你唔好淨係娶一個老婆，得閒出去跳下跳，多啲情人，係嘛？ 即係想 阿老娘， 屌你唔係老娘啦！想當年啊，嗰日我都聽阿金國亮喺節目度講啦，問翻阿金生，如果你咧即係重新再行翻你後生時，你會點做？阿金生答咗一個好精妙嘅，咁啊就話我寧願多啲性生活啦。 唔係個撚樣好似咧嗰陣時點解退出娛樂圈咧？嗱，我睇嗰啲花邊新聞講話， 佢好早退出娛樂圈㗎喎。 唔係啊，佢屌閪咧，屌撚到生性病，香港醫唔撚掂。 咁點咧？ 去撚咗美國醫，咁嗰只唔知咩性病。 其實係咪艾滋病啊？ 艾滋死撚咗啦，艾滋就。 都唔係㗎，因為嗰陣時仲未有雞尾酒療法咧。 啊！ 我嗰次上堂咧就係話咧有個人。 嗱，我想問下，咪食一雞尾酒療法快死啲？ 唔係，就想即係撇開少少，而家唔好講呢啲，住講翻雞尾酒療法。嗰陣時咧，嗰個阿李徐生醫生好出名，醫外資嘅。係。咁咧就講就話佢好多年前咧，即係香港仲未實行呢一個雞尾酒療法。其實雞尾酒療法只不過係將幾隻藥咧就溝嚟溝去嘅啫。係。咁就話喺美國嗰邊進行緊，咁有個病人咧就已經好高㗎啦，嗰個毒素。咁佢話：不如你唔可以。佢話：咁算啦，我都諗住消失一排，諗住等死啦。點知咧就過十幾年之後翻到嚟，個醫生見到佢嚇，點解你仲未死嘅？ 佢 係 咪食咗呢只嘢咧？ 佢咪就因為喺美國試咗呢只療法，仲而家好好添，冇嘢咯。十幾年後仲未死， 係啦。哦，咁樣嘅，可能金國亮就係食啦呢個。 可能金國亮，哈哈哈哈哈。想當年咪即係謝玉玲唔要佢，因為佢艾滋。 咁啊，謝玉玲有艾滋，即係女方有艾滋。屌你老味，女方艾滋就係啲靚妹有艾滋。 你又知佢同佢有性生活？ 喂，冇理由冇噶嘛！屌你老，你咁谂冇，你玩嘢啊！ 我只手指臭啊，閪都唔使死嘅。 哇！屌你外子，手指假噶，烂咗晒。 咁我哋讲唔系非单性呢个问题先。 系讲翻非单性，嗱，我讲话俾你听。 阿妹就唔系非单性拣男朋友。 屌阿妹边有男朋友啊？而家屌， 唔好意思啊。 阿妹又冇外子啊。 哇！咁讲佢啊。 阿妹边有外子冇拖拍屌？唔系嗱，我哋讲翻投资非单一性先，你冇理由蠢到一。不錢公 唔係不嬲咧，大家都係知呢樣嘢，即係分散個風險。 唔係你聽我講埋先啊，牛醫生。喂，今朝你有冇睇《蘋果日報》頭版？話有個名中富豪 跳樓啊嘛，個 唔係啊，有個名中富豪咁咧個個都識㗎啦。話佢玩嗰只咩阿庫咩咩 Accumulator 就閪咗100亿。 呢個其實真係炒， 係咪李嘉誠？ 唔知啦，唔係應該唔 係。唔係入翻著名醫院休養喎。 係咪四叔啊？ 四叔，咦可能系， 可能阿子琪喂奶啦又要。 哇！屌你老味，有人奶都唔掂。 咁样讲 就话个孙 唔系呢啲 accumulator， 其实即系嗰啲外汇杠杆啦，基本上即系等于炒孖子冇分别，要赔噶，要填仓。 系要补仓。 如果唔系点会蚀啫？ 佢最惨系三句，佢将药咧未到期之前，你不断要补嘅，冇得斩嘅。 我仆街啦！ 但系你赢嘅时候，佢不断俾你。 嗰个中信泰富系买咗几耐啊？签咗一年啊？ 一年， 哇，超咁耐嘅。 而家中信泰富嘅评级系咩咧？佢嘅资产咧就系正值资产啦，唔系负值资产。咩叫负值资产？ 今日都升啊！ 一蚊争一蚊，即系佢而家系争人嗱。譬如佢公司搵一蚊系争人一蚊咯。 佢可能搵一蚊俾两蚊添。 屌你老味，搵一蚊。 咁啊，非单一性，我想讲翻，其实分散嘅风险系啱，但系问题嗰啲人得几廿万，点分啦？唔通摆5000买英镑，摆5000 买一系就咁咯，买晒汇丰咯。 吓？咁咪仲危險？ 屌，話回風 咪單一性， 咪牛醫生咪七十幾， 咪買曬都唔緊要，你唔會蝕曬㗎嘛，即係你最後都要彈翻，因為匯豐唔同嗰啲炒股嗰單問題。你嗰啲人其實你要明白佢哋個心態，我唔係幫佢哋，不過問題就係話你得幾廿萬，你點分散咧？ 唔係，同埋一樣嘢，我想同大家 係嘛，同埋佢哋又唔會有幾廿萬，即係話俾人聽我幾廿萬點，即係個風氣，佢哋個思想唔會咁噶嘛，即係唔會走去銀行，我而家有幾廿萬，你教我點投資？ 唔係啊，通常嗰啲圍村佬係咁撚樣噶，屌！ 佢驚唔係佢圍村佬話俾啲北姑聽，我有幾廿萬，你過嚟服侍我， 過嚟服侍我咁啊！ 即係冇幾廿萬都係幾百萬，但係問題就即係有陣時有啲人好怕醜，中國人就係冇呢種，由細到大冇呢種嘅。培养思想和教育啊， 唔系同埋你上网睇下，冇理由有几廿万，你屋两手，同埋债券冇几廿万。 唔系啊，我觉得今次最惨系嗰个利息得3.4厘啊，我唔知系咪真系真啦，但 系佢讲好似好卵大噶。 唔系得3.4厘，咁其实唔多唔少，啲人就其实吸纳嗰班就系好好谂住嗱5年 保本， 稳稳阵阵 啊， 唔大贪 啊， 点知就系死佢啦。即系你话几卵惨，其实我想话。 唔系嗱，牛医生，我睇翻一样嘢，你睇一样嘢， 即系 你听债券两个字。嗱，有人叫你買債券，你一定係識喺市場上識少少投資 嚟。個問題啊，大家一齊出張信用卡， 啊 買張電話卡，後面啲條款有幾多個去睇啊？係， 我話俾你聽，我就瀨撚個嘢啦，牛醫生。 有幾多個仔去睇曬啊？ 我就係睇撚完之後瀨撚個嘢。 就算你好啦，得閒攞嚟睇一日，你都唔諗明啦。 啊，睇撚完就瀨嘢啦，真係瀨嘢。屌你話説我簽撚咗三啊，真係瀨撚咗嘢。 係啊。 佢原來咧幫個合 約之前，即係你要唔俾個合約之前， 人哋就揾律師去計過數度過。 係啊係，冇撚死錯人㗎。 係啊，你咧就冇辦法，你焗揦住要用係嘛？ 冇撚死錯人㗎。不過今日咧，我話俾大家聽，金融海嘯嚟到咧，有個茶樓老細真係慘，跳撚咗樓死。講真一句， 佢又係佢係蝕曬定冇曬，定係蝕仲要填氹嗰啲啊？ 嗱，佢就話蝕咗啊，咁蝕咗之後， 佢好似兩層樓都可以贖翻埋啊。 咩二千幾萬？ 係咯，咁啊買兩層樓都得啦。 唔係二千幾萬，我諗唔夠填個氹咯。 佢唔係千幾萬咩？蝕咗。 咩？佢蝕得千幾萬啫，但係帳面係咁， 真係要揾翻佢出嚟起翻新千資嘅啫，真係唔撚知啊！一鑊佢可能仲有幾多嘢嘅， 仲有好多嘢， 譬如可能染咗外資啊，有幾個二奶啊，又係蝕撚咗啊咁樣。 唔關事啊！屌你，佢最撚慘就係人哋玩股票，佢俾股票玩。即係我哋玩嘢好得意啊，等於你玩女人啫嘛，玩下俾你玩㗎啦。 同埋大家想睇翻就話咧，各國咧就其實就嗰次第一次嘅金融大風暴，香港跌咗成千幾點，咁啊全世界都話減息啦，咁啊將個一即日就鬥翻佢上嚟，但係跟住睇翻最近呢幾日，唉、哎，匯豐係咁跌到八點蚊。但系咧就根本上咧、就冇人嚟鬥過佢，佢自己會睇翻身。 嗱、我話俾你大家聽啊，今次呢個市咧根本有人幕後操縱嘅，索羅斯個閪佬仲叫我哋，哇得啦入市啦，屌你個老母個撚樣，後 仲有幾次嘅機會會有呢、這、一個。跌落去嘅到頂嘅到底嘅，而家仲未到底嘅問題係，即係個你睇到嗰個動作就係第一，即係佢點解個匯豐可以由75蚊彈到90蚊？其實 但最恐怖嘅113蚊跌到75蚊。 唔係個問題係佢冇根本上都到唔到嗰個90蚊嘅，係根本上我唔知點解啲人話夠買到90蚊，一開始都唔係90蚊開始嘅，都80幾嘅已經。 係嗱，同埋咧， 即係有啲人 我想問下網友加時八好似仲金融界嘅。咁咧，嗰、那個情況係點咧？大摩一吹75蚊，真係見70幾啦。咁我懷疑根本係幕後嘅即係玩家去操縱呢個市啊。咁而家啲友仔話睇60幾啊嘛，60幾50幾啊嘛。咁匯豐跌到60幾50幾啊，真係好撚恐怖。 今日收市又跌翻啲㗎啦，即係冇90，唔知80幾嘅咋，又跌咗幾蚊㗎啦。 嗰陣時啲閪佬仲話：哇，屌你老味，跌過100啊！ 你要匯豐咧就即係上升咧，你真係我勸大家真係揾個底先。你找不到個底，你而家譬如咁啦，嗱而家底啦，不如而家80幾入我未見過，咁咧個問題佢可能仲係跌跌落落咧，揾唔到個底，呢啲錢就會俾佢 hold 住咗。 啱， 咁就大家啲坐住監，坐前債監，你有急住錢使就麻煩。 嗱，好似上次有間公司啊，牛醫生，佢嗰啲人咪讚佢咧，就係好似你講過話一幾秒鐘之內，香港咧有間公司入咗30幾手匯豐嘅80幾蚊嘅時候，80幾蚊啊。 哦。80幾唔係我唔記得咗係 唔知幾多九啊幾蚊入咗30幾手。 係。 屌你老咩又話掂啊又呢又路嗰間公司又冚得撚啊！ 唔知喎，但我想話俾大家聽，即係點解而家最緊要都係嗰個叫 cash is the king 啊？ 唔係 cash is god 啊！ 哥添啊！而家變咗 新嘢啊 ！Cash is God， 喺邊度睇到㗎？ 嗰個上網睇啊 ！Cash is God 添啊！犀利啊！真係。 同埋咧，我想講咧，有 攞啲錢留翻好緊要，因為第一你大家會俾人裁員啦，冇錢使。 唔係呢個係好老實㗎啦。 第二樣嘢就即係隨時可以入市啊嘛！ 入市喎！而家邊夠膽入市啊？屌你老味！ 冇錯啦！ 你睇下護屯門醫院有個護士長割大髀死，屌你老味割大髀自殺，仲話工作壓力大，我懷疑佢唔係工作壓力大嘅，屌你老味炒窿股， 炒窿股我啦！ 屌你老味肯定係啦，你炒窿股冇人同情你㗎嘛！ 好痛㗎！如果唔係割大髀咩？割大髀冇痛㗎，係啊個閪隔離啊嘛！ 佢割閪好啲， 冇血咧， 割屎窟窿啦又， 屎窟好痛啊！ 屌你同佢講啊嘛，你揾我哋兩個啦，嗱我哋兩個身患艾滋病，俾我哋屌撚完屎窟包你死梗。 所以我就話今次呢個股市咧就睇出好多嘢嘅，我哋有啲外行人睇翻呢個嘢， 唔係內行都睇唔撚掂啦！我話俾你聽，牛醫生今日咧又好好笑嘅，話説咧咦點解眯埋個嘴嘅食緊咩？ 我食緊你外母俾你嗰啲雪梨水裡面個粒嘅杏仁啊！ 哇正嘅，屌你個粒最精 嘅，都唔知係咪你外母煲撚完湯攞翻出嚟浸住啲水。 今日咧我睇咗理財博客，咁話説訪問條柒頭皮咧係唔知咩證券公司嘅董事，就訪問佢啲股票，咁個撚樣咧講。完所有股票之後，到臨收咪啦，咁就主持問佢：董事先生，你手上有咩股票？我唔買股票㗎。我屌佢老母！講撚完俾你聽，個撚樣唔買股票，個主持人真係打撚咗，但望撚住佢喎。 佢唔買股票，嗰啲錢喺邊度嚟啊？ 佢唔買股票啊，佢出糧㗎嘛，屌你！ 哇，咁多人驚！ 佢董事係出糧㗎，我唔買股票，嗰條傻仔真係咁講喎！ 咁奇怪嘅嗬，即係高人啊，高人啊，真係！ 屌你老味，呢啲真係高人啊，等於一個高人啫嘛！格林斯潘成世都唔買股票㗎，係 咪真係㗎？ 係啊，佢寫住㗎，格林斯潘成世唔買股票啊，你傻仔咪買？ 咁咪好窮咯佢。 格林斯公司既然有錢啦，格林斯俾一間上市公司嘅老細嚟啊！ 佢自己唔 佢自己係老細，佢俾啲股票你買。 佢唔買股票，佢揾阿 俾你買啦，屌你老味！ 咁即係而家仲有冇譬如啲夜總會經理話佢唔要女人嘅咧？ 有基佬啦。有啊，我话俾大家听。 咁样样嘅呢个， 我识得一间夜总会个老细真系唔要女人噶。嗰间夜总会嗰个老细咧，因为开嗰啲基夜总会，即系男夜总会噶。屌你嗰个男人嚟噶，点会要男人咧？ 咁啊，呢排我哋有啲网友啊，就成日都嗌我哋问下我哋，即系对澳门廿三条点睇啊？ 屌你老尾，澳门立得廿三条，香港迟啲都立啦，傻仔。 系迟早噶咋，我话俾你听。同埋我哋啲网友有咩回应啊？最近你记唔记得？ 嗱，个网友就系问我哋，九七年啊，马克提议咧系呢个。不如开捻住个网。 唔系啊，个网友今日就问，佢话想同老婆去去旅行，咁有咩介绍？ 而家夠姜又去呢个埃及咯，埃及成日俾人劫紧人去。 豪仔系嘛？我就想问。 豪仔搵好捻多钱噶喎，一日搵四皮嘢喎，喂，介绍下我。 我想问豪仔点解唔上黄山推你老婆落山嘅？ 佢好似未结婚噶，屌！豪仔同埋好捻，即系佢好注重男女关系嘅，即系觉得 男女嘅性关系啊。 系啊，女仔咧就即系一。即係呢個嗰個性嗰個即係睇法係好著緊㗎，豪哥真係 點樣點樣咩啊？ 喂，睇下先嗱，我老婆都係護士，話時話見啲含吹奶啜嗱，我老婆都係護士，話佢話有時見醫 生 當嘢 十下十下，其實成日當嘢會唔會嚴重影響佢哋表現？係會嘅，答你係會嘅。 唔係佢老闆邊間醫院當嘢？ 費事問啦，佢哋同其他職業。唔同喎，人命喎，我冇問題嘅。 冇問題㗎，其實你死啫嘛，又唔係我死，你都戇撚鳩㗎。 我想講咩？啲銀行啊，夠儲住你啲錢，夠係龍命，夠一日買啲毒藥俾你啦。 人命嚟㗎，啲錢你啊，傻仔，屌你老味。 冇所謂嘅，其實呢啲。係 啊， 大家唔好咁著緊。 唔係，同埋我想講，牛醫生，你俾少少 錢我講。唔知老婆話咁多人半夜三更死，唔關事㗎。其實阿含衰奶住，日日睇到都有人死。 唔係你都有講，牛醫生，你俾少少時間我。 係俾你講。 有啲人成日都話喎，而家咧個金融風暴咁樣嚟發啦，我哋醫療架構要點？我話俾大家聽，我哋醫療架構要轉變係點咧？護士減人工減到得3000蚊，醫生減人工減到得5000蚊， 梗係唔係啦？ 咁就掂啦，冇人翻工，翻工又做咩咧？打病人啊！屌你老母殺病人啊！你個仆街甩手甩㗎，屌佢老母啦！抌翻隻手出街，你自己搞撚掂佢，咁啊搞撚掂咯。 嗌啲老細炒減啲，將啲老細嘅人工減到3000蚊。咁就好啦， 牛医生，我唔知道你七几年嘅时候入过医院未？嗱，有一集铿锵集咧播捻翻， 我就未入医院，我七几年喺医院出嚟，因为我 系 出世嘅。 咁咧话说咧，嗰阵时原来咁嘅，咁一集咧，佢咁噶，原来咧你入医院咧，一个护士就带五个阿姐开工，嗰阵时咧冇护士噶。 其实你系咪你老母衫咪掉捻错咗，执捻错？ 应该系啊。 我有同你老母咁撚真你 嘅，咁咧佢就係點嘅咧？一個護士咧帶幾個阿姐翻工噶，嗰陣時咧你同啲阿姐攞藥啊、攞軟水，佢調查你不但止啊， 正常啊， 你俾錢佢有時都唔撚收你添啊，你俾工利是都唔撚收，幫忙都冇得冇手冇腳去收，屌你老味，咁咪屌鳩你咯， 係咁慘 啊！我嗰陣時我老母講啊，你要攞暖水壺啊，得。叫你屋企人自己攞嚟 咯， 你俾錢 咯。而家都係咁噶，你而家第一佢哋冇得收錢，仲加興啊！你係咪做嘢？係嘛？ 我覺得應該維持翻咁啊，成間醫院得一個醫生嘅啫，一個護士帶十個阿姐翻工，咁啊掂啦！屌你老尾！ 點解豪仔冇咗嗰篇嘢，唔通俾人洗咗啫？ 唔係呀，屌我冇洗過佢喎，大佬。 唔知點解啦喎，真係。 唔係佢話揾幾雞嘢嘅。 哦，咁就有啲咪廿三。 呢邊啊？屌咩廿三條？ 乜呢個唔知咩啦？九護士，我想知馬來西亞。 啊，馬來西亞馬克泰爾九七年。做過咩咧？咁咧嗱， 哇！你咁熟嘅做政治噶？ 唔係，我有讀佢但係前一多年幫佢搞嘅嗰單嘢就係、是、嗱，九七年嘅時候咧，呢馬來西亞咧就想搞一個計劃。咁咧當年咧，佢哋嗰個貧富即係貧困嘅人士好多啊，好多人都住喺啲草屋嗰度。咁嗰啲草嘅 bungalow 嗰度咁嘅時候咧，阿大前一同馬克泰爾做一招好過癮嘅嘢，就係、是、用自己國庫裏邊嘅錢啊，就將所有喺馬來西亞上市嘅股票啊，個公司啊，大部分咧就私有化咗，即係國有化咗，即係好多 咁好啊，咁好啊。 所以今次金融風暴對佢影響唔係好大，因為好多人都國家嘅，屌你老味有咩所謂？ 所以中國都冇乜影響。 我話俾你聽，今次最英係邊個啦？英國首相啊，第一時間將啲銀行國有化。我話俾你聽，中國咪冇事咯，啲銀行不嬲都國有化噶嘛。美國咪撲街咯，即刻冧檔，諗都唔使諗啊。 係。 而家我哋嗱，我哋而家共產政權，你唔好話好定唔好。 我哋行共產係好定唔好？自由經濟永遠一百分，唔係㗎而家。 揀啲嚟做咯。 嚇、啊、嗱，牛醫生講得啱啦，揀啲嚟做啦，屌你老味，你全部係又唔掂，全部唔係又唔掂。 啲雞竇各有份，麻煩啲啊，平啲啲價錢，整體啲。 整唔係啲。 啲雞質素不高啲，阿牛仔話40,000一日揾40,000，有咩想入歐羅？ 歐羅死鳩咁啦，入歐羅，屌你個屎都未見底，屌你唔係話豪哥，諗都唔好諗啦。 豪哥係咪牛哥係咪日日都揾40,000？如果係就攞啲錢去 一個月幾多錢啊？一日 四百二萬噶啦， 百二萬 你又唔可以入落銀行度，咪交税噶啦，一係儲埋佢，一係就 唔係佢開公司都堅俾噶啦， 一係就翻去咩咯？去單領一玩下先咯，40,000。 單領一都係喎，狂屌閪咯，一系即係好老實講啦， 份份工唔使俾錢， 份份工我都唔想做啊，除咗 A V 男優咯，即係 A V 男優我啊想做，我翻工仲搏命谷添，想而家翻工 好辛苦噶，成日攞條撚去屌。 你俾啲女我屌下牛醫生。 有你唔屌啫。 啊！你講得咁過癮嘅，屌你老味，你唔好怪埋樓。嗱。 咁啊，香港政府應唔應該買翻你條隧道啊？ 屌買嚟把撚。 聽我講，第一。香港政府冇提過，第二人家中信泰富都冇食，都冇話想，都冇話應承想賣俾你。 啱啊！ 我話俾呢個大家其實好想，但問題人哋一直都係咁樣。 唔係，我哋大家唔好一廂情願先，覺得呢個市一跌就好多嘢都殘。我話俾大家聽，有好多嘢都唔殘。第一 其實係好嘅，我覺得買咗兩條隧道，起碼三條隧道嘅流量，對揸車嗰啲人嚟講。 唔係，我想問，而家個錢爭好遠嘅咩？ 唔係啊，係爭好遠㗎。你揸西隧唔知30-40元，但係舊隧20元。 系， 咁啲人谷曬喺中間嗰條舊税， 唔係因為個地理問題， 唔係個錢啊，貴一倍啊。咁、 哦、 所以其實如果你西税可以平均翻或者同等價值，啲人就用翻啲流量咁咪好啲啦。 明白。 係呢、這個社會點解仲有啲咁唔公平嘅情況發生呢？ 呢、這個社會不嬲都 係入保落咁財，咁 呢個社會不嬲， 呢個現實嘅社會。 我哋唔使講公平啦。 咁應該唔好講西税啊，叫現實隧道啦，真係。 唔係，我話俾大家聽，講公平咧，我想同大家講一個例子，我都講過啦。話説有一年咧，我就攞啲片去商台嗰度，商台就揾我哋。 系， 咁咧就搞一個嘅嗰啲獨立短片，咁咧商台嗰、那個老細同我哋講，女仔嚟嘅，一入到嚟，你哋食唔食煙噶？我屌未講，呢間房食得煙嘅，當時已經全部 搞低㗎啦。我哋食煙嘅， 咁佢咪自己食咯。 係冇錯咧。 咁咧之後佢就話啦，我話啲片點咧？佢話嗱，你每個禮拜交一條片俾我，咁每條片15分鐘。我話唔知嘢得唔得㗎？唔使話你得唔得，我話得就得。 好叻啊！屌 呢個世界邊有公平嘅？你都過唔撚到佢，你都出唔撚到街啦，傻仔！屌，好公平㗎呢個世界。 魚針話佢得就得㗎啦。 係啊，佢魚針。余生基婆嚟嘅， 余生冇所谓，佢话基婆基咯。 余生同性恋嘅，当年苏斯网入电视台，最后同佢有一手。 唔好讲咁多呢啲嘢。 个个知啊，屌你老母，秘密啊，屌你老味。 啊，个个都知同毁榜两系两样嘢。 唔系讲毁榜，我想讲阿曾怀光 添。我哋今日讲到咁多算啦。 唔系曾怀光成日写咸股。 唔好再讲。最紧要小心啲，经济唔好啊。 唔系曾怀光咪唔好咯。喂，咁好啦，大家系咁先啦，拜拜。